的美，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。抱着梦往前飞，不逃避不后退，你是我成功路上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 I

宝贝，认识这几个字吗？ 大子一摇。 那你会写吗？ 对，但我只会把它写在心里，妈妈。 5月19号，中国旅游日，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留在心里的才最永久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多烦恼，全怪我还比你好，要你呀要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要，一个眼光光跳跳，两个人只是吵，我拉着日子会更糟。 天看今天很难，句子其实很像，音乐听了很痒，男人房间很大， 让我听一听你